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生疏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欣。我们的闹新春古曲反串专场的节目呀，还要继续的请您欣赏下去。那今天呢，就请您继续欣赏大年初三的时候在湖广会馆举行的这一场反串专场的实况录音。担任这场演出主持人的呢是青年相声演员王月波和青年的古曲演员翟静婉。 但咱们这曲艺晚会，您各位都知道，是耗子拉木先，大头在后头，越往后角儿是越硬。下面换一场梅花大鼓，表演者王莹表演这段曲目，也是经典的曲目，叫《鸿雁》，稍疏。 娘娘说能叫名在人不在， 翻什么呢？翻这个铁片。哎，今天那边干曲种啊，发个活。曲种是京韵多，其他曲形式少，但这翻活就都岔我开了啊，连京剧都翻了。这个王莹给您唱一段铁片曲目，我不知道他自个儿上来报，好吧？啊，搬到还是角老师。刚才您听见了吗？刚才有一位先生特地给角红锦先生上俩花篮啊，这俩就是给您的，一会儿带回天津啊。 兄啊，我可去醉了，你快快送我呀回我的家呀，不堪搀扶他望拜相送，刘伶他离了白席回转家园，一进大门呐、啊，来就在上房。 是王勇老师会，我不知道是奉调是曲剧啊还是，但是家伙我可不知道他们平常对过没有，这个可能啊一会儿要唱不了也可能是因为这一场出问题，就是他们平常没排练过这个，但是让王勇跟乐队商量一下，我不知道您是想听这个奉调还是曲剧的片段，我问问他们好吧，咱们让他们就翻一段魏喜奎老师的唱段啊。 今天借此机会也给大家拜年，祝大家猪年大吉，身体健康，万事顺心，谢谢谢谢。那个刘大爷提的这个唱凤调是吧，乐队没有和，连京韵也没有和，都太忙，唱得不好，请大家多多谅解，谢谢谢谢谢谢。 暂且在新野县，再表那 戏唱转圈。这一日曹操议论军情事，那谋士与将官，他们列两边，猛得坐上，开言道啊，说列位主公，你们请要听言，想曹某杀袁绍，定了东那沙漠都来投献，这而今我所虑者是荆州的刘表与江东的孙权。言未毕，荀彧出班，孙丞相他是连忙十里也点开眼，那说我进门的那刘备操兵在新野县，哎呀呀，岂知不晓已在咱们中原，若趁此不出，终须是大患，养成了疲态，可再治就难。在一旁夏侯惇他闻听孙丞相说梁刘备不能为，何须花钱，我将元领一支人马，我要生擒那刘备，在反掌之说，既如此，就命你带兵十万，一到那我王坡前把营安。你按盔心也，光个动静，若有个风吹草动，前去当先。夏侯惇他正难。在旁边忽有一人把他拦，谁呀？那徐庶拦阻，忙说是不可，你们莫把那刘备看作等闲。满说是那关张赵云有多么英勇，现而今他心得了被诸葛亮是智光彩远。曹操说这诸葛亮他是何如人也，望远之，你把根本源流说一番。徐庶说此人祖居在琅琊郡，到后来写地一居到了卧龙山，这卧龙先生啊是自己的道号，躬耕为业种庄田，说这个人真敢比那兴周灭周的将吕望有好比，望汉子方一个样范，那故此选得三顾清，诸葛亮北约不过才相助出山。曹操说这诸葛亮与先称分个高下，徐庶摆手说不敢承认，他是麒麟，我是驽马， 我是个雀鸟，他是凤冠，两须梳，我这萤火之光难照圆。诸葛亮他又如那皓月当天。你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你夸奖那诸葛亮如天神一般，谋死一去要生擒刘备，不要活捉那诸葛亮，如不然某家我愿将项上的人头献于帐前。曹操说：壮哉呀，真好啊，我就老远让你走一番，我与你于近一点，为夫将压梁云曹韩好下勾栏，到那里要处处留心，多加仔细，早报皆因我好心安。下不蹲粉然他接过令箭，嚯，两旁的文武是谁敢多言，怒冲冲处理了丞相府，脚长和远在面前，金壮儿郎点了十万于禁离点，喊好下后拦炮响三声，发了营寨，真是兵贵神速，法令森严，浩荡荡处理了许昌一败，哗啦啦把压入山倒玉波翻呐。按下许昌发人马，再不宣得言一言，他自从得了诸葛亮，待如失礼一样般，也休提那万众的殷勤，千般的恭敬，也休提同时同饮食也同，关张二人心不悦，你对玄德把话言。哎，大哥，那孔明他年轻啊，他有什么才略，夫妇少时学，恐怕大言我的兄长此地重待，我有点儿太过了吧。玄德带笑用花篮啊，说二位贤弟，我的先生是如鱼得水，从今后二弟你们莫多言，关张二人而退，那刘备又重待孔明，生死先前。这一日玄德正在衙中坐，忽见那探子口头报一番，报忙报道 还许昌发人马，夏侯惇为帅，执掌兵权，率领大兵成十万。啊呀呀，杀奔咱们新野县，这路有三天，玄德摆手说你在探，那探子叩头就离了衙前。关张二人早知此事，张飞又对着关公言： 哎，二哥， 夏侯惇带兵，我是杀到此，叫咱大哥可使孔明前去当先。言未毕，忽听得里边把二弟呼唤，他弟兄们答应就到了跟前。玄德说：“夏侯惇带兵整十万，杀奔咱们新野县。好把威严，二弟你们有何退敌策？”张飞闻听就大笑一番，说：“大哥，你不说是从德先生如鱼得水吗？现而今要聚谋看夏侯惇的大兵到，何不放水去把他淹呐？”玄德说：“哎，志在孔明，永续是二弟，你们如此的固执，为哪般？”关张二人诺诺而退，孔明到来议论一番。玄德说：“我的先生快战，请天策退此羌敌，我好心安。”孔明说：“那关张他不肯听我的调遣，要退曹兵是难上难，望主公把宝剑印绶借亮一用，要退曹兵在范张间。”玄德闻听想头点，说要用此物有何难。说话间把宝剑印绶递应诸葛亮，这孔明接过来供奉堂前，呼唤众将前来听令。张飞又对着关公言：“ 哎，二哥，咱弟兄暂且先听令去， 看他如何的调度咱。各师以礼，两边站。孔明坐上，便开言：啊，说列位将军，在博望坡原有两处可藏人马，一处是安林，一处是玉山。关将军带领兵五百，张将军也带着兵半千。那张将军埋伏在安林后，关将军埋伏就在玉山前。到来日，曹兵必从哪里走？曹兵到破野抹蓝，他的那辎重粮车必然在后。你但听南面的炮声喧，一听南面炮声起，放火烧粮，我要吃盐。张将军埋伏在安林后，曹兵到破野抹蓝，一见北面火光起，你带领着强兵到军前。你若见曹兵来救 车辆火把他劫杀一阵，我要吃盐，然后与关公合兵一处打杀曹兵，奋勇当先不得威武。二将答应说得令，孔明坐上又把令传，关平刘封你二人带领着500弓箭手埋伏在博望坡的左右的两边，你们多带些硫磺烟硝引火之物，曹兵道莫要拦，等他的人马入了重地，你们急忙放火快烧山。果然烧山火起后，退到远处要藏烟，等他的人马逃回去，你们两边俱用那乱箭穿。我的威武二将答应说得令，孔明坐上又把令传，翻城取回赵云家，你领兵300也到军前，军不要装，队不要整，遇见曹兵须战一番，只许你败，可不准你胜，把他引入中地大事完。赵云答应说得令，孔明带笑又开言说，主公啊，领500人马也辛苦一趟吧，一到那博望山前把营安，到来日曹兵他必从那里走，往主公必须要是做出人，可机甲马不安，你是起因而走，就慌作了一团。那夏侯惇他若是唐公，启迪随后赶，望主公且藏在森林树木间，叫三军树木林中虚名战鼓，你们虚张声势连天，单等他曹家的兵自乱，然后放火快烧山。火起后与赵云合兵一处打杀曹兵在山前，那时间两头是强兵，中央是烈火，管教他10万大兵片甲难还。张飞说，我们哪家去交战，我的先生可做哪一般。孔明说，我不过做手先称霸家看。张飞闻听说，好好好好啊，好一个自在的先生霸家看。孔明说，宝剑云手在某的手，你们哪个为力被刀残。这一回孔明派兵在新野县，在八王坡只烧得夏侯惇他弃家丢盔，他是大